爱没有把握，就当我从来没有过，还是忘了你，忘了我。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来自教育部的消息，综合实践活动课呢将成为全国中小学的必修课，与学科课程并列设置，自小学一年级至高中三年级全面实施。今天九六九，周周带你听资讯。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前三季度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产业企业的营收同比增长了11.4%，其中以互联网加为主要形式的文化信息输出服务业增长最快，达到36%。中央纪检委监察网站发布消息，前三季度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分达到了33.8万人，包括56名省部级及以上干部。当地时间30号，由中国铁建中土集团承建的北非地区最长隧道阿尔及利亚北方干线铁路复线项目甘塔斯隧道正式贯通。北方冷空气影响呢逐渐结束了，降温的重心将会向南推移，江淮、江南、华南等多地的气温将会创下半年来的新低。2018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开始报名，报名的人数最多的岗位依然集中在外交部、商务部等等，而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公安分局招录的人数最多。中国人口学会的消息，今年前8个月我国的新生婴儿数继续增长，其中二孩占比过半。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了20款染发产品，比较实验结果显示，部分的样品标注成分与实测不一致，而部分国产产品的质量和进口产品没有明显差异。

收起爱，不要逃，一辈子能有几次机会寻找，有多少辛苦值得去炫耀，能看你一生幸福到老，这样就好。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全球城市竞争力百强榜单出炉，中国有21个城市入围，榜单的前三强呢分别为纽约、洛杉矶、新加坡，而深圳则排在第六位。今天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由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自主研制的我国第一套全国产化 250W 液氮温区制冷机通过了专家的验收，填补了我国在这一技术当中的空白。一份2017海归就业率调查报告显示，海归的首份工作呢平均起薪为10.8万元，而有40%的海归年收入在8万以下。来自环保部门的消息，未来几天全国空气质量总体一般，华北中南部地区可能会出现中度及以上的污染，京津冀的中南部地区在今天呢可能会出现重度污染。上海磁浮线试行手机刷码过闸，而这一进站的方式呢将会在明年初步覆盖整个上海地铁。山东部分的宿舍安装了人脸识别门禁系统，科技公司员工表示，这一套识别系统呢有深度学习的能力，化妆之后识别也没有问题。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入选名单公布，我国的纪录片22也在其中，本届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也会在2018年的3月4号举行。